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滥竽充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历史典故，字面的意思呢是说呢，不会吹竽的人混迹在吹竽的队伍当中充数，比喻呢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迹在内行人之中。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刘静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滥竽充数。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滥竽充数，战国时期齐宣王喜欢听吹竽，又喜欢讲排场，他手下吹竽的乐队就有300人，他常常叫这300人一起吹竽给他听。有个南郭先生到齐宣王那里请求参加吹竽队，齐宣王给他很高的待遇，把他编在吹竽队里。其实南郭先生不会吹竽，演奏的时候他就鼓着腮帮，捂着鱼眼，混在队里充数。他混过了一次又一次，都没有被人发觉。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闵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也爱听吹竽，但是他不喜欢听大家一起吹，他叫吹竽的人一个挨一个的吹给他听。听到这个消息，南郭先生只好偷偷地溜走了。 今天是霜降，霜降意味着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也意味着冬天的开始。霜降时节，养生保健尤为重要。民间有一个谚语叫做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足见这个节气对我们的影响之大。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霜降，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天是霜降，是呢一年的第18个节气，它通常呢在10月23日左右，之后呢在11月7日结束，这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这也意味着这是秋季的最后的两周。 Toda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霜降。同时我们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哈，刚才呢大家听到呢是用的汉语拼霜降，它的英文翻译呢叫 frost descent， frost descent， frost F-R-O-S-T 是霜的意思，后面加上 descent D-E-S-C-E-N-T 表示一个东西下降，霜的下降，同时呢在这个霜这个词后面加一撇 S 哈，霜的下降叫做霜降， Frost descent， Frost descent， The 18th of 24 solar terms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t usually falls around October 23rd、又出现了这个 fallAround， 如果说后面跟的是一个准确的日期的话呢，用这个词 fall on 某一个日期，但是如果不能明确，用这个 fall around 大概一个什么时间段， fall around October 23rd and ends around、同样用的 around 这个词， around November 7th， making it the last term of autumn， 因此呢是秋天最后的一个节气，也是最后的一段时间， means the last2 weeks of the season。 我们看一下这个霜降呢，它的一个物理的原因哈，如何出现了这个霜降。霜降呢指的是霜开始呢在中国各个地区呢出现，它的原因是由于呢寒冷的露水呢凝结成霜。 It refers to a time when the frost start to descend across China， 霜开始呢下降了。那么看一下这一段里面这个下降用 descend， D-E-S-C-E-N-D， 而上一段呢用的是 descent，D-E-S-C-E-N-T， 这两个词翻译成中文都是下降，但是它的词性是不一样的。第一段是一个名词哈，霜的下降，而在第二段里面这个 descend 是一个动词，表示一个东西下降。 Or the dew were concealed into frost， 那么这个露水哈，用这个物理学的原理解释一下呢，这个 dew D-E-W 露水啊 were concealedC-O-N-G-E-A-L concealed 表示说凝结成一个 frost due to the coldness。 那么到了霜降啊，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完成了收割的工作，即使呢最耐寒的作物呢也不能再生长了，特别在东北啊已经非常的寒冷了，北部地区的大片土地已经不能耕种了，农民们呢现在可以享受一段休息时间。 By the time 霜降 or we call the frost descentMost of the harvesting work is already completed in the northern China. 绝大部分的 the harvesting, 我们学过 harvest, 是丰收啊，收获的意思。Harvesting work, 收割的工作呢 is completed in northern China. Even the most cold resistant crops, 耐寒的农作物叫 cold, 啊，这个冷，后面加一个 resistant,R-E-S-T-I-S-T-A-N-T 抗拒哈、啊，抗拒寒冷的这个 crop C-R-O-P 这个作物 can no longer grow. Large area of the field in the north are done for the seasons, and the farmer are able to enjoy a period of rest. 但是呢，在南方仍然呢处于一种收获的一个黄金期，因为农民啊必须在霜冻之前把红薯搬回家。 But in the southThe harvest still in its heyday, heyday, H-E-Y-D-A-Y, 表示一个鼎盛黄金的这段时间。As farmer have to take home the sweet potato, 甜土豆哈，把甜土豆带回家。甜土豆呢就是说红薯哈，把红薯带回家 before they are destroyed by the coming frost.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在霜降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秋天可能呢是中国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树叶从金黄色变成红色，徒步旅行这样的活动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人们呢可以边走边欣赏红叶。Autumn might be the most colorful season in China, 哈，色彩最斑斓、色彩最丰富的一个季节。With the leaves turning from golden yellow to red, 它的颜色变化非常的明显，从原来的一个 golden yellow, 金黄色变成了一个 red, 变成了红色。看一下徒步旅行这样的词的英文翻译是 Activity like hiking H-I-K-I-N-G become popular as people enjoy the bright red leaves， 人们呢边走边欣赏红叶。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古人啊，我们古代的哈、啊、这些文人啊，老百姓啊也喜欢呢在霜降这段时间去户外去欣赏啊自然的美景。赏枫叶呢是从古代就有的一个传统，杜牧是唐代的著名的诗人，他在诗中写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Enjoying the view of maple leaves， 枫叶哈 maple leaves M-A-P-L-E maple 枫树哈 maple leaves It's old tradition started in ancient times， 源于古代哈就有了哈，就开始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old tradition 老的一个传统。杜牧 a well-known poetFrom the Tang Dynasty, 唐代的诗人，我们讲过这个诗人是 poet, P-O-E-T, 他描绘哈、啊、描写秋天哈、啊、山里面的景色哈、啊、两个非常经典的两句话。我们看一下描绘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我们讲过用哪些词来翻译呢？最常见 describe, 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词 depict, D-E-P-I-C-T, depict,The mountainous scenery in a poem， 一个山后面加上 O-U-S 变成了山的这个词的形容词的形式， mountainous scenery， 山的景色 in a poem。 好，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这两句著名的诗句哈。首先我们看一下，我把车停下来被那枫叶的美景啊所吸引。 I stopped the coachC-O-A-C-H 这个 coach 不是教练，是我们说非常简易的交通工具。 I stopped the coach 原因呢 as charmed by the maple woods 被这个枫树或这个枫林的景色呢所吸引着迷，用这个词 charm C-H-A-R-M ARM 后面加一个 ED， 表示这个人被吸引到了哈。Charm by the maple woods， 霜叶红于二月花，这个霜我们刚才讲到了，但是呢我们要用这个霜这个词 frost， 它的动词的形式 frosted autumn leaf， frosted autumn leaves outshine February flower in redness， 红于二月花，它的颜色它的亮度超过了二月份的这个鲜花的这个红的这个程度。 outshine shine shine 我们知道是非常明亮的啊，非常耀眼的哈，闪亮的意思，前面加上了一个前缀叫 outshine， 表示它的光亮度它的颜色哈，高于亮于某一个东西，后面直接加这个宾语 outshine February flower， 二月的花在哪个方面 in redness， 在红的方面。I stopped the coach as charmed by the maple woods. Frosted autumn leaves outshine February flowers in redness. 好，那么讲完了这两句著名的诗句，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下在霜降时期哈，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在昨天啊我们已经讲到了说在深秋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保养，那么今天我们再强调一下哈，在霜降时期哈是我们人体调养的一个最佳的时机，这说明了人们相信啊这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我们的健康，其中又提到了这个保暖是最重要的哈。如果没有了保暖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保障的话呢，其余的哈其他的任何的一些方式啊方法，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It is said that frost descent 霜降 is the best time to adjust to a nourishing life， 调整自己的身体。Adjust, A-D-J-U-S-T, adjust to, 调整到一个 nourishing life, N-U-R-I-S-H-I-N-G,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滋养、调养。Which reflect that belief that it is important time, 重要的一个时间段 to focus on health, 关注我们的健康 ,focus on, 同时提到了 keeping warm becomes a top priority, 哎，同学们记下来 keeping warm,保持一个温暖的身体，保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Become a top priority, top 首要的一个 priority 优先 ，priority, priority, top priority。在吃的方面，今天我们推荐一个水果哈，这个水果啊，大家平时吃的不是那么的多哈，它呢是柿子，它的英文翻译呢是 persimmon, P-E-R-S-I-M-M-O-N。是呢这个阶段认为是非常好的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水果。中国人认为啊，柿子不仅能够防止寒冷，同时还能增强我们的肌肉和呢我们的骨骼。Persimmon is the favored fruit in many areas. 啊，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呢受到大家的欢迎。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persimmon could not only keep off the coldness,不仅能够抵御这个寒冷的侵袭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muscles and the bones, 还能增强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另外在霜降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增加自己的叫蛋白质的这个供给，那么在蛋白质方面鸡肉或羊肉被认为对我们的脾有益，那么建议呢多吃一些。 On the protein side, protein 蛋白质哈 chicken or mutton soup,两个，一个是鸡肉我们学过 chicken, 然后呢这个 mutton 是羊肉 M-U-T-T-O-N, mutton soup is believed to be good for the spleen, spleen 这个词表示我们的脾哈，我们的脾胃的那个脾 and advice for the diet,啊，对我们的身体呢还是说有好处的。因此啊在业余时间同学们可以自己看一些和枫叶相关的一些文章和诗哈，如果可以的话呢用英文来阅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oda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frost descent, the 18th of 24 solar terms in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It usually falls around October 23rd and ends around November 7th, making it the last term autumn and signifying the last 2 weeks of the seasons. It refers to the time when the frost start to descend across China or the dews were concealed into frost due to the coldness. By the time of a frost descent, most of the harvesting works already completed in northern China. Even the most cold-resistant crops can no longer grow. Large areas of the fields in the north are done for the seasons, and the farmers are now able to enjoy a period of rest. But in the south, the harvest is still in its heyday, as farmers have to take home the sweet potatoes before they are destroyed by the coming frost.Autumn might be the most colorful season in China, with the leaves turning from golden yellow to red. Activity like hiking become popular as people enjoy the bright red leaves. Enjoying the view of maple leaves in old tradition starting in ancient times, Du Mu, a well-known poet from the Tang Dynasty, depicted the mountain scenery in a poem. I stopped the coach as charmed by the maple woods. Frosted autumn leaves,outshine February flower in redness. It is said the frost descent is the best time to adjust to nourishing life, which reflect the belief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focus on health. Keeping warm becomes a top priority. Persimmon is the favored fruit in many areas.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persimmon could not only keep off the coldness, but also strengthen muscles and the bones.On the protein side, chicken or mutton soup is believed to be good for the spleen and advertised for the diet.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上上下下。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A little boy and a pengui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关于一个小男孩和一只企鹅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Up and Down.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上上下下 by Oliver Jeffers. Okay, are you ready? Go. Once there were two friends. 从前呀有两位好朋友 and they always did everything together. 他们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做的。Until one day, the penguin decided there was something important he wanted to do all by himself. 直到有一天呢，企鹅决定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想要自己独立完成。 那是什么呢？ Fly 是飞。 He did on wings after all, even if they didn't work very well. 那毕竟啊，企鹅是有翅膀的，尽管它们不是很管用。 Although that didn't stop the penguin from trying. 即便是这样啊，也没有阻止企鹅尝试着要飞翔。 And trying,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尝试。But nothing worked, and it wasn't long before he ran out of ideas. 但是无论怎样尝试都不管用，很快他就没辙了。 The boy even offered him a go in his plane. But the engine...hadn't recovered from its last flight. 这个男孩啊，甚至要邀请企鹅一起坐一次他的飞机，可是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啊，在上一次飞行之后还没有修好呢。 And besides, it wasn't the same. The penguin wanted to do this by himself. 可是这件事有所不同，因为企鹅呢，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实现飞翔的梦想。 After doing a bit of homework, it seemed as though the odds were against him. 经过一些尝试之后啊，看起来老天爷就是在跟他作对。 So together the boy and the penguin decided it was time to ask for help. 所以啊，男孩和小企鹅一起决定是时候他们需要寻求一些帮助了。 When something caught the penguin's eye, and he knew this was his chance. 那当有一天小企鹅发现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海报的时候，他觉得 这就是他的机会了。In his excitement, he rushed off without a word. The boy didn't know where he had gone. 他实在是太兴奋了，以至于啊，都忘了告诉小男孩一声了。当小男孩反应过来的时候，小企鹅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The boy looked everywhere and even thought he'd found his friend for a second. 那小男孩啊，四处去寻找小企鹅，有那么一刻，他甚至都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他的朋友了。 Although none of these other penguins knew how to play his favorite game, 可是这一群企鹅呀，没有一个会玩他最爱的游戏，哼哼，所以这些都不是他的好朋友。 Meanwhile, the penguin had found the right place and was hired on the spot. 而与此同时呢，小企鹅呀找到了海报上的地址，并且他们当场就雇佣了小企鹅。 Soon, he'd get to fly. 很快他就能飞翔了。 But suddenly, he realized he didn't know where his friend was or how to get home. 可是突然之间，小企鹅意识到他并不知道他的好朋友在哪儿，或者自己应该怎样回家。 Later that night, the penguin couldn't help but miss his friend. 而那天晚上啊，小企鹅忍不住地想念他的好朋友。 Likewise, the boy couldn't barely sleep for worrying about his friend. 而同样，在那天晚上，小男孩也几乎睡不着觉，他一直担心他的好朋友呢。 The next day, the boy tried to think of all the places the penguin would go. When something caught his eye, he didn't have much time. 那第二天呢，小男孩又再一次地尝试思考着所有小企鹅可能去到的地方。当他看到那张海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赶紧去找小企鹅。 The penguin's big moment had come, but somehow he wasn't so sure about flying anymore. 那小企鹅的重大时刻到来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飞翔。 He wished the boy were there, and even wondered if his friend had noticed he'd gone. 此时此刻，他多希望小男孩也在那儿啊！他甚至怀疑他的朋友是否注意到他已经走了。 But it was too late for thoughts like that. He took off like a bullet. 但是这样的想法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已经太晚了。他像一颗子弹一样飞了出去。 The boy rushed in, hoping he could.Still catch his friend. 小男孩飞快地冲了过去，他希望自己能够接住他的朋友。 The penguin couldn't believe how high and how fast he was flying, and he had no idea how he was going to land. 小企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飞得这么高，这么快，而且他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以如此的方式正飞向地面呢。 He was terrified and wished his friend was there to help him. 他害怕极了，此时此刻他多希望他的好朋友就在那儿能帮助他呀。 The boy was there to catch him. 小男孩就在那儿，他接住了企鹅。 The friends agreed that there was a reason why his wings didn't work very well. 那两个朋友一致认为有一个原因导致企鹅的翅膀不是很管用。 Because penguins don't like flying. 那是因为企鹅其实并不喜欢飞翔。 So together, the two friends made a break for home. 然后终于在一起的两位好朋友一边散心一边回家了。 To play their favorite game. 去玩他们两个人最爱玩的游戏了。 The end. 故事讲完了。